十三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麻醉这个词，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生病了，大家可能会去医院看医生。除了打针和吃药之外呢，可能还需要进行手术。那如果一旦真的要做手术，大家恐怕就会想让医生麻醉一下，这样就会减少很多的疼痛感。而这只是我们对于麻醉最初级别的认识。我曾听医生朋友们说过一句话，主刀大夫治你的病，麻醉大夫管你的命。那麻醉医生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如果麻醉剂量没有掌握好，病人很可能会因此产生其他的并发症，严重的很可能就会死亡。在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位年近80岁的麻醉大夫，只要他走上手术台，所有的主刀大夫和病人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不管多难治疗的病人，他都能给出最合理的麻醉方案，配合主刀大夫完成手术。他就好像一个隐藏在主刀大夫身后的幕后英雄。 2015年10月10日，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北京市协和医院门前又恢复了往常的喧闹。早上9点，80岁的罗艾伦来到了心外科病房，他来看望一位即将要进行手术的患者。 这个病人呢是2000年，他是病史带有15年，加重1年，主要是头疼、头晕，然后血压、高血压。他2000年发现之后呢，这是2007年，就是确诊呢是一个室隔细胞瘤，在301做了一个腹膜后的一个肿物切除。 那做出来结果是什么？ 做出来以后就室隔细胞瘤，做完之后呢，当时就血压它降了，当时就。 这名患者姓张，从东北老家赶到北京来进行治疗。10几年前，他就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室隔细胞瘤。病人现在看上去非常正常，但是这种病症会毫无征兆地让血压飙升，导致病人死亡。罗艾伦听说这个病人的病情后，决定亲自来病房看一看，询问一下他的情况。 我在2000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就是高血压了。突然间我在上班的时候，突然间血压就高了，高了之后送到医院，跟医院经过检查，这个一量血压，那低压120，高压220，以前从来没这么高过。 这位张先生患有的是室隔细胞瘤，之前他曾做过手术。但是现在医生们又在他心脏附近发现了新的肿瘤。这种肿瘤的临床表现差异性比较大，有的病人会突然发生恶性高血压，张先生的血压最高时达到200多，还有的病人会表现为心衰或是脑出血。这种肿瘤会释放出一种叫儿茶酚胺的精神类物质，简单的说就是像兴奋剂一样，会让血压一下子飙升。在手术中，哪怕是不小心碰到这个肿瘤，血压都会产生明显的变化，很有可能造成病人的大出血。这种病人的手术非常复杂，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个病例，他的肿瘤还是长在心脏主动脉上。像这样的手术，协和一共才做过15例。手术前，心脏外科手术大夫特意请来罗艾伦，希望他能够亲自来手术间进行手术，因为麻醉大夫要在手术中实时地控制病人的各种生命体征，让病人平稳地完成手术。而罗艾伦对室隔细胞瘤这种手术非常的有经验。 细胞瘤的手术异常危险。为了张先生的手术，医生们已经开过三次术前讨论会了。 差不多了。 这类的手术，协和医院只做过14次，其中还有一次手术失败。所以这次的手术，罗艾伦不希望再出现意外，每一个环节都要提前预料到。病人已经在协和住院一个月了，身体究竟能不能达到手术的标准，罗艾伦需要反复的考量。 它不单单是这一个瘤子，它会合并了别的瘤，要年纪大了就可能有高血压来了。所以看一个病，你不能好比这人就是甲状腺啊，就甲状腺甲，但你一定要把这个病人，他除了甲状腺以外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没有，全身有没有别的问题，然后你来设计给他做甲状腺切除。我们常常有些没有的，有些病人没有治好，就是说他你在甲状腺我就可以切甲状腺，还没有看这个人来他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 张先生除了高血压以外，他还有糖尿病的症状，罗艾伦在手术前对他身体的指标进行了评估。对于麻醉医生来说，每一个病人都需要制定属于他自己的麻醉方案，如果麻醉药物使用不妥当，很可能造成病人的死亡。在以往的类似手术中，病人术中往往会大量出血，如果麻醉大夫不能及时用药物控制住出血量和血压，那病人的生命就岌岌可危， 是吧？ 十几年来，只要来协和医院就诊的嗜铬细胞瘤患者，罗艾伦都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病人身上，他总结了很多经验。这次在张先生住院的一个月时间里，罗艾伦就希望他的体重能增加一些，这会对手术有一定的帮助。 像这种病人，我们那么多来年以后，包括内分泌医生就觉得把他体重增加要有一定的血容量，就是说就是好比我那就是应该有多少cc 的血，那么要把它增加好了以后，体重增加了，那给他做手术，就这样子呢就不会失血，很快一下就不行了啊，就让他这样子的条件。看了很多，我还一碰到国外的医生就问你们做了多少，到英国，因为我去英国比较多，就是能够参与进去的我尽量都参与。 在手术前的准备会上，罗艾伦在外科手术计划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心外科的手术大夫为了减小对患者的影响，把血液体外循环的方案作为了备选方案，这让罗艾伦和麻醉大夫有些担忧。罗艾伦认为手术中血液体外循环非常有必要， 不用体外循环的话那就肯定它波动更大，更不好控制。前一上体外循环等于你在挤压流体什么的，它就跟那个循环没关系了，是吧？ 就是体外循环肯定背，这一个就是看，就看术中的血压情况，血压如果要麻醉的比较平稳，这个整个过程可能就不用了，手术就很简单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准备， 他们要做背上， 背上，但是是不是要做？但是为了你整个血液动力学不要波的那么厉害，一下有一会儿没有了，我看着对他脑的灌注什么还是受影响。我个人意见呢，最好还是能够上体外。 最初麻醉只是外科临床治疗中的一个辅助学科，工作主要是由护士操作。随着医学的进步发展，人们慢慢意识到麻醉用药的重要性。罗艾伦曾说过，医生这个工作是治人的，不是机器，机器坏了修修顶多花点钱，但人却不能这样，麻醉稍微有一点闪失那就是一条命。所以在进行手术前，罗艾伦总是要提前去看一看自己的病人，仔细了解病人的病史病因后 在设计麻醉方案，全麻还是半麻，静脉麻醉还是呼吸麻醉，都是要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个性化的处理。现在麻醉已经成为了手术前的一套安全成熟的治疗程序，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突发情况。罗艾伦还清楚地记得，他刚参加工作时，一个19岁的漂亮女孩子来协和进行手术，病因和张先生差不多，也是切除视个细胞瘤，而这个病例一直刺痛着罗艾伦的心。 他是来看病，也看过我们外科，然后又看妇产科，后来我才晓得，哦，这就是我在门诊也看过的这个病人，诊断不清楚，当时诊断不清楚，不晓得是什么病。到后来我了解了他们的妇产科，妇产科发现在子宫的后壁那儿有个瘤子，那么这个瘤子是主要的，但是还当时还不知道是四个细胞瘤。 70年代初刚刚参加工作的罗艾伦还没能成为一线手术大夫，当时为这名女孩进行手术的是协和妇产科主任吴宝珍和林乔治大夫，在当时非常有经验的两位大夫也并没有见过视个细胞瘤这样的病例。手术中病人出现了严重的大出血， 他的出血可能得1万多cc，这个人是比较瘦，不是太胖，哇，切下来了，很费劲切下来，输了很多的血。 经过两位大夫的奋力抢救，这位女孩子的命算是保住了，可当时大夫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手术中会突然出现大出血的症状。当时站在手术台下的罗艾伦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在他心中一直觉得医生就是妙手回春，尤其是像林巧稚和吴宝珍这样的医学大家，在他们面前病人应该很容易就被医治， 就觉得我要对这个病人治愈以后的什么状态我应该想了解了解。来了我就看了，看了一会看这个人脸就是变成这么苍老，恢复了实际上是挺好自己的，但是就怎么变成这么苍老，我就想当时他是出血1万多cc，这给我一个刺激，我认为是，我就讲哎呀医生啊，在治疗病人当中做手术一定要减少出血，别人的血到了我这里来将来总是还是不行。 好学的罗艾伦从那以后就开始关注视个细胞瘤的治疗，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去各个科室请教有经验的医生，每次有这样的病人不管跟他有没有关系他都要跟着一起去看看。可了解了阅读他才知道这个病症的危险，上世纪70年代视个细胞瘤手术死亡率高达8%，且患病人数偏低，不管国内国外都是一种尚待解决的恶性病。 那个时候一看到这个人家血库的人听说哎呀视个细胞瘤，那哎呀准备很多的血，怕常常不够，要去借也借不着，所以还要配。 当时罗艾伦还没有经验去治疗这个视个细胞瘤，他只能从最简单的想法入手，因为每次手术病人都会大出血，他就从麻醉上想办法减少出血量。他在手术前用药物使患者视个细胞瘤周围的血管扩张，血压下降。通过总结国内外患者的治疗经验，罗艾伦提出以体重增加作为视个细胞瘤术前准备充分的临床指标之一，使手术死亡率下降至1%。进入90年代，罗艾伦又使用中枢性降压药作为术前准备用药，大大的降低了术中失血，在100多例病人使用后死亡率降为了0%。至此 年罗艾伦已经80岁高龄了，耄耋之年的他每天早上7点就坐班车来上班，没给自己放过一天的假。在协和的手术中，如果碰到什么疑难病人，人们都会第一时间想起罗大夫，请罗大夫帮忙来看一看。 张先生的手术即将开始，大夫们还在对病情做最后的讨论。罗艾伦虽然已经80岁了，但是他还是坚持全程参加这台手术。在病房中，罗艾伦的学生于春华教授正在为病人做最后的检查。在这台手术中，于春华将使用一种先进的超声技术来对张先生的心脏进行监控。在现代医学中，麻醉大夫已经不光只是把病人麻倒这么简单了。 小管子， 那个实时可以监测你的血压。 2015年10月13日早上8点24分，张先生被推入手术室。在一个小时里，麻醉大夫需要将病人的麻醉工作做完，等待主刀大夫手术的正式开始。张先生的手术被确定在9点30钟开始，预计将持续3至4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虽然术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大家还是非常谨慎地检查着每一个环节，毕竟这才是协和实施的第15例相关手术。 这个生殖是吧，这是我们心外科的教授，他们做了一共14例啊，是14例，今天是第15例，他们都是在体外循环上做的，所以这样呢，我是比较同意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对他血压的变动，或者是要真有意外的情况下，在体外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掌握的比较好的处理。所以呢，这个在心脏的这种，我知道在国内我们还是第1例。 虽然是个细胞瘤的手术罗艾伦参加过很多次，但是长在主动脉上的瘤子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如果瘤子的位置长得太深，手术将很难完成。细心的罗艾伦亲自为患者实施麻醉插管。 不，他们在那儿吗？好，你来看看，这样行吗？在这儿行吗？ 病人的左边，这边 啊， 对对， 外面 这边。 那得拿。是，哎，对 对 对， 就这样， 好，行吗？好。行吗？ 行。 行，好。于大夫会看到有一个，这个叫超的金石道，通过这里。一个管子道放的食道，然后引出来，可以在这个屏幕上显示，啊， 它进到食道里面。为什么要进到食道里？ 因为食道在心脏的后面，然后贴着心脏，从这儿发出超声波，可以监测整个，就像咱们以前术前做精胸超声一样，心脏超声不是在外面看吗？但是手术也打开了，你没法经过外面看，所以食道里面放一个那个超声 探头进去， 实时可以监测你的心脏的所有的结构功能，包括血流等等。 我们麻醉一定要保证外科医生他能很好的操作，是这样。等于怎么说呢？麻醉医生是保命的，是对在手术当中是保命的，很重要。外科医生他是治病，对吧？ 9点30钟，手术准时开始。当大夫打开患者的胸膛时，一个巨大的肿瘤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与之前的诊断完全一致。并且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肿瘤长的位置不算深，手术应该会比较顺利。现在麻醉大夫们要对病人实施体外血液循环，让心脏暂时停跳，这会让外科手术大夫在心脏上准确地进行切割和缝合。 这个是 就是了。 进行手术的过程中，罗艾伦和其他麻醉大夫一直在密切关注张先生的生命体征。如果控制不好肿瘤，那随时患者都有大出血的可能。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外科手术大夫宣布肿瘤切除完毕，心脏可以恢复跳动了。 跳下来了，啊， 切下来了。 苗主任下来了是吧？ 瘤子是吧？ 哎，是瘤子，看起来还是一个实质性的，所以我要跟外科医生再交流一下。 肿瘤被成功切除了，手术顺利完成，在麻醉大夫的配合下，病人的各项体征都非常稳定。可能体现外科大夫高水平的时候很多，比如把肿瘤切除得很干净，伤口很小等等。但是麻醉大夫最高的水平就是让患者维持稳定，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可以说，麻醉大夫就像一台手术的幕后英雄一样，默默地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手术如果罗老师来了， 那就是他都 没有没有没有，那主要靠他们。所以这种现在情况，我们 我就是外科大夫，外科大夫就说什么呢？就说我要炒个菜，咱们做一盘菜出来。外科大夫是操作那个，说这个拿完了以后菜都不对，酱油也没有，盐也没有，外科大夫炒不出来这菜，必须那火候什么的都是罗老师弄好了。 这摆着相辅相成的一个， 让外科大夫去炒，炒。 不错，他们这真的不错。这个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疾病，恶性高热。当时在中国的医疗记录中从未有过这个病例的记载，他当时认为这个疾病与中国人无关，但时隔十年后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小病人时，他才忽然明白这个病不光是外国人的专利。 当然我们就给他降温，物理降温啊，这种来做，是要保持他有输液，这样那输进去的液体都很凉的，这样子来弄，但是没救过来。因为什么？它是一个基因的变异。 恶性高热这种病症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唯一一种由常规麻醉用药引起死亡的遗传性疾病。患者平时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在接触到麻醉药后体温会持续快速增高，在没有特定治疗药物的情况下，一般的临床降温措施难以控制体温的增高，最终可导致患者的死亡。在这次男孩患病之前，手术麻醉并没有筛查这一项。当罗艾伦看到 ICU 中这个孩子体温不断飙升时，他默默流下了眼泪。他责怪自己之前很武断地认为国内不会发生这种病症，如果自己能早一些认识到，可能就可以挽回一条生命。从那以后，罗艾伦下定决心要解决恶性高热的再次发生。他和学生们一起建立肌肉模型，查阅国外的相关资料，把筛查恶性高热这种病向全国的麻醉医生推广。 这个病为什么我重视？就是我曾经到加拿大去进修，在那儿就看着他们出现这个种病人，救过来了，没有一个死亡的。我本来以为我还很比较强辩，我说中国没有的，结果到后来我这一例就说明中国有，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没有的。后来我就专门带着两个研究生研究治疗，我们要问了他，哎呦经常发烧不晓得的，我们就尽量不给他全麻，这是由麻醉药引起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半身麻醉，不送全麻，可能病人就能救。后来还有一个人我们是把他救过来。 虽然患有恶性高热的病人数量很少，但罗艾伦却一直努力让这种病人得到重视。他还在中国建立了恶性高热筛查网，为更多的患病家庭解除了隐患。 你毕业了，不等于你就是一个好的医生了，你还要在干中来学习，来充实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到协和来，就老一辈啊，给了我这个启示，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年近八旬的罗艾伦风度依旧，气质优雅，但熟悉罗大夫的人都知道他已经是一位患过两次脑梗的病人了。但罗大夫只要自己的病好了，他就会回到医院继续工作。为了给病人省掉一笔挂号费，多年来他从不出特需门诊，只出14块钱的专家门诊。当病人需要到其他科室就诊时，他会亲自打电话给别的科室，帮患者联系好。人们打趣地说，来协和看病挂不上号，直接找罗大夫就行了。但在罗大夫自己看来，他和老一辈的协和人还相差得很远。他最常跟年轻人提起的就是当年他刚刚来到协和时的事情。 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罗艾伦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从进入这个医学圣殿的那一刻开始，罗艾伦就知道自己属于这里。他跟随着张孝谦、林巧稚、曾宪九这样的协和医学大家，跟他们学习医术，学习做人。在那个年代，协和医院志在创办世界一流的医学教育机构，协和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的协和人中传递着。 那 那么我觉得协和的很贵的是这样子，当时的那些老医生们他们也都是很努力学习。第二，要是我们去问他，他是很全心全意的教你们，就是要讲他不知道从他去帮你查文献。像我来的时候是分到外科的，对吧，将来可能，但是我会去找到我们的祖师爷，就祖师爷就张孝谦教授。那你去问只要学医的人都知道他。我很幸运，我来了以后我为了要想学习东西，他看门诊的时候我就问，我说张教授，我可不可以到你这儿来看看你看病。他说你都忘你是外科的，你来看病什么？我说我想增加知识，又看到你有些，因为你是很出名的，都到你这儿来看病，所以我想通过你的门诊我想学习东西。后来他真的就让我去，他说你选择这个医生的职业不是就说哎呀你当了医生听听查房告诉你你懂了，你还要自己学呀，要去消化它。所以我到协和来觉得哎呀选择是很好，但是哎呀这医生的路不好走。 学医的道路异常艰难，在罗艾伦刚刚看外科门诊的时候，他就抱怨老是没有机会手术。当时林巧稚大夫就跟罗艾伦说过，如果叫一个黄包车夫来让他跟我学三年，他也会把子宫切得很好，可他不是大夫，不会看病。就是林大夫的这句话让罗艾伦一直没有在学医的道路上停下来。 怎么说，科学不断的进步，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我如果不再去熟悉这些机器，或者是有些机器的材料不去看，我就不能掌握，我就不能参加麻醉，那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所以像我爱人他不太理解嘛，你晚上看书看得那么晚干什么，并且我都是比较晚才看，因为白天都有很多事情都不能那个。我就告诉他很重要，我说我如果我不好好学，我要麻你可能麻死了，你就不得了。所以用些通俗话来讲，我就觉得看书是一个乐趣，是吗？因为我增加了东西，知道了啊，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先弄，还有他们一些机器的原理，有的是很先进的，但是来了以后你必须要去熟悉它。我们做医生一定要有打有准备的仗，包括你的病人你要很了解他，然后你他做的什么手术很不一样的。 不断的学习让罗艾伦始终能够保持对医学的最新认识，科室里来的新学生他都要把协和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嘱咐他们要不断的学习。他非常鼓励年轻人有自己喜爱的研究领域。麻醉大夫不光只是要麻醉好病人，更需要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几年前他就和学生们一起翻阅了很多国外的资料后发现，国外的许多医院都开设了一个新的科室，疼痛门诊，用麻醉来进行疼痛治疗。为了支持学生的想法，他和协和医院的领导建议在协和也开设了这样一个门诊。 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麻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让人在病痛面前保持了尊严。罗艾伦认为，对于许多备受疼痛折磨的癌症患者来说，最为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疼痛。因此在罗艾伦的疼痛门诊里，治疗晚期肿瘤患者是以减轻疼痛为主，让患者活得无痛苦，活得有尊严。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病人了解他们的病症，他还把麻醉推向了一线门诊，直接服务于疼痛患者。 90年代初，疼痛门诊成为了协和医院一个专病门诊，每天的病人络绎不绝。最初罗艾伦看疼痛门诊时，他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来找他看病，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疼痛的问题，还是想让他开一些吗啡这样的上瘾药物。后来他给一个老教授看过带状疱疹，他深刻地体会到了疼痛是什么感觉。 你说是吧？ 嗯嗯，带状疱疹是一种病毒感染，这个那这个疼起来真的有的人都不想活了。有一个医科院肿瘤医院的一个教授得了以后，他想跳楼自杀。所以呢，我听到他们的一些医生跟我讲了以后，哎呀，我觉得我当时不知道，想象不出说为什么这个很这么悲观，这么想结束生命。 虽然罗艾伦无法治愈带状疱疹这样的疾病，但是他希望能让病人减轻疼痛，让他们不再恐惧，积极地配合治疗。在出疼痛门诊的过程中，罗艾伦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患者们不喜欢用杜冷丁这种药物来进行镇痛。 那有些病人晚期肿瘤我就用了以后他就坚决不要，要吗啡。那么当时我的心中就觉得吗啡这个东西是个毒品，很重的一个那药，是不是他有成瘾啊什么，我尽量能不按照他的讲法那个。 罗艾伦多次询问患者为什么，可是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最后他决定亲自给自己打一针试试看。 结果就给自己试了一下，哇，吐的简直是不得了。说为什么这个杜冷丁人家不愿意，后来发现那个吐啊是非常难受，那种恶心要吐出来，整个胃好像都要翻出来了。但吗啡打了就疼痛好，也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要给别人治镇痛啊，有些药还要自己试一试。 现在罗艾伦还是60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着麻醉事业，完善着中国麻醉学科。他要求自己不是做好一名会打针的大夫，而是真正懂得看病的医生。1999年，因为他在麻醉学上的突出贡献，英国皇家麻醉学院授予罗艾伦荣誉院士称号。他说，这一生他最不后悔的一件事，就是选择在协和医院做一名医生。 采访罗艾伦的时候，他的学生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60年在协和的工作生活，他对协和那份执着的挚爱，使他过于关心医院的大事儿、小事儿。任何有可能影响医院发展的事情，他都会积极参与，献计献策。临床的事情他管，后勤的事情他也管。协和要盖新大楼了，他兴奋地睡不着。楼道没打扫干净，食堂伙食不好，他都要提出意见。有人说他多管闲事儿，他却说，关系到协和声誉的闲事儿，我一定要管。 在罗艾伦的办公室里，获得的奖状摆满了一桌子。60年间，他从一个刚刚进入协和的学生，成长为现在的麻醉科教授。罗艾伦把中国麻醉学科推向了世界先进的医学舞台。现在他还在继续学习，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用麻醉药物解决人类疼痛这个终极目标，让麻醉学科能够切实地服务人们的生活。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小小的梦，一再破灭，一再冲动，花开花谢，试图永久。多少风和雨，奔波着相约的角落，多少我和你，聚散泪和酒。 出生